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9集，空旷寂静的森林里，七个小矮人正朝着白雪公主的尸体发泄愤怒，就差恨不得上去踩这个女人几脚。可每次刚想动脚，又劝自己，好嘛，这么漂亮的一张脸踩了多可惜，只得放弃。忽然，七个小矮人感觉背后一阵凉意，他们缓慢地转过身，接着七道声音齐声叫道，桃木几人直接出手，将这七个小矮人全部抓了回来，继续用绳子捆在树上。桃木与傅文铎走到这几个小矮人的身边，他们想再拿出睡美人的八音盒威胁这几个家伙，可惜那个道具是一次性用品，用过一次就没有了。小矮人们也亲眼看到了道具的消失，他们有恃无恐。 哼，我们可是伟大的小矮人，就算你们杀了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恶臭的人类任何关于黑塔的消息。 就是，是可杀，我不可辱。 小矮人万岁！ 七个小矮人团结一心，拧成一根麻绳，大有和玩家死磕的架势。如果说唐默没有办法对付他们，那也不是，这几个家伙明显是欺软怕硬的，如果他们真的那么骨头硬，就不会被白雪公主奴役这么久，敢怒不敢言。只是这时，傅文铎翻手从背包里拿出一颗小小的南瓜，安德烈和白若瑶从没见过这颗南瓜，他们眯起眼睛盯着这个东西。傅文生见到这东西，他想起这是什么，惊喜地说， 啊，这是那个灰姑娘的小南瓜。 道具，灰姑娘的小南瓜，拥有者唐墨，品质垃圾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五，砸人可能有点疼，功能好吃，小矮人挺喜欢吃，限制没什么作用，可能是他最大的限制。备注，辛辛苦苦打游戏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想开点，至少它还挺好吃。 不错，这是很久以前唐默四人参加夏娃的游戏时，从一个副本里得到的游戏奖励。那个游戏的 BOSS 是灰姑娘王小田，游戏通关后，他们只得到了这样一颗奇怪的小南瓜。当时唐默还觉得这东西一点用没有，完全是个废物，现在傅文铎拿出它后，它的作用变得无比清晰。当这颗小南瓜出现在空气里后，七个小矮人嘲讽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明明这东西没有一点气味，小矮人们却仿佛看到了最美丽的美女，他们双眼放光，痴迷地看着傅文铎手里的这颗小南瓜，黏哒哒的口水从嘴里直接流出。在这东西出现的一刹那，小矮人害羞鬼再也不害羞了，他大声喊道， 你快把它给我，只要你给我，我现在就告诉你白雪公主留下的宝物是什么。 喷嚏精说， 不，你给我，你快点给我，只要你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告诉你。 其他小矮人说， 我混蛋，你们都给我去死，他是我的。 明明是我先看到他的，他是我的，你这个愚蠢的胖驴。 小矮人们见到南瓜便陷入疯狂，他们不断咒骂自己的同伴，恨不得把同伴全部骂死好了，自己能独吞这颗小南瓜。哪怕知道这颗小南瓜是小矮人喜欢吃的食物，但它的威力还是让玩家们始料未及。傅文铎单手托着南瓜淡淡地说， 抢答怎么样？ 小矮人们忽然静住。 抢答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谁先说白雪公主这座黑塔里藏着的宝物是什么，这颗南瓜就给。 是白雪公主下棋。 七道声音骤然拔高，每个小矮人都扯开嗓子用力喊出这句话，他们的声音在森林里形成回音。陈珊珊上前一步， 你的意思是宝物不是某个真实存在的东西？ 小矮人爱生气着急地说， 不能这么说，它确实曾经存在过，那个女人的毒苹果你们不是曾经拥有过吗？那是白雪公主的宝物，在你们使用过它以后，它就变成了白雪公主的怨气，也就是这座塔藏着的宝物。 唐默惊讶地说，竟然是这样。按照这个逻辑，陈珊珊很快理清思路， 既然如此，那马戏团团长的宝物应该是他的那根拐杖，我们也确实曾经得到过他，虽然后来被他又拿走了。 白若瑶挑挑眉， 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对他而言，他最大的宝物是那些钱呢。哎呀，那他的大宝贝不是早就被糖糖和傅少校夺走了吗？我知道的呢，怪奇马戏团团长在很久以前就破产了哟。 故意在大宝贝上加了重音，唐默冷冷地扫了娃娃脸青年一眼，不理会他。唐默回归话题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回北京找那个属于马戏团团长的宝物，白雪公主的宝物也被我们得到了，那我们还差什么？除非……声音戛然而止，唐默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性十分明显。傅文生也脸色骤变，小男孩想到那个可能顿时傻了眼， 该不会是其他区的玩家没能从黑塔怪物手里拿到什么宝物，即便他们攻下了塔，咱们也无法通关？不会吧，这不可能，不会这样的。 陈珊珊的脸色也不大好看，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黑塔怪物已经走了，想再拿什么东西也不可能。 正在此时，傅文铎猛地捂住陈珊珊的嘴，小姑娘错愕地抬起头看向傅文铎，只见高大的男人微微蹙眉，面色严峻地看向四周。与他一样，唐默、白若瑶和安德烈也猛地变了脸色，观察四周。森林里只有小矮人们的哀嚎声和微风吹过树叶发出的沙沙声，然而这四个高级玩家却始终没有吭声，仔细地聆听着。忽然，傅文铎扭头看向一个方向，他脚下一蹬，瞬间冲那个方向而去。大约200米外，黑色利器直直地劈断一棵大树，刚好走到树后的人惊吓得立刻向后倒退三步，单手撑地才稳住身形。其余玩家这时也都跟了上来，见到对方，唐默露出一丝惊讶。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却没有觉得吃惊，似乎早就知道他们在这里，只不过刚才被傅文铎偷袭，他稍稍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站起身看向唐默几人，在看到白若瑶时，他猛地睁大眼睛惊讶地说， 是你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 白若瑶一眼就认出这个女人是谁，她委屈地说， 你这个女人好恶毒，你就这么希望我死了吗？ 李夏愣住了，不是，一个死人突然复活，难道还该觉得理所当然吗？这个神经病一看就不是很好相处的模样，李夏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。他并没有发现，娃娃脸青年借机转移了话题，没有让他多问下去。李夏看向傅文铎和唐默，犹豫半晌，说， 我是华夏七区玩家，也就是重庆玩家，我在这座城市待了大半年，华夏312区是重庆奉节，这件事我还是知道的，所以在听到黑塔通报你们通关后，我立刻知道你们在这儿，没想到有座黑塔居然在奉节。 他解释了自己之所以来这里的原因，接着说， 我来这儿是想和你们分享我得到的线索。 唐默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常，他语气肯定， 你的这个线索很重要。 李夏先是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 黑塔从不会给一个没用的线索， 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的黑塔线索是什么。 公塔已经结束，线索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唐默说， 五座塔中一座是北京的，一座是广州的。 果然我们的线索完全不一样。 傅文铎说， 你的是什么？ 李夏沉默片刻，说出了七个字， 卖火柴的小女孩。 几乎是一瞬间，唐默的心中便闪过一个名字，不过他没有说出那个名字，因为他记得那个小女孩曾经特意将脸上的马赛克卸下一部分，就为了专门鄙视他。别以为所有用火柴的都是卖火柴的小女孩。然而一道笑声在他的身后响起，白若瑶摸了摸下巴。 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火柴女孩，哇，糖糖，你有没有觉得在哪儿听过这个东西呢？ 北大的现实副本里，唐默和白若瑶作为对手通关游戏，当时的游戏 BOSS 就是马赛克，白若瑶只是故意装作记不清，但他看到唐默迟疑的模样，渐渐眯起眼睛。 有什么问题？ 傅文铎也想到。 你的那根火柴？ 唐默翻手取出一根巨型火柴，这根火柴有人的腰粗，半人高，拿在唐默的手中都觉得格格不入，如果他被一个小女孩拿在手里，可想而知会多么搞笑。唐默沉默片刻说， 八成可能性她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，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她在哪儿。 正在这时，一道尖锐的叫声响起。 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众人齐刷刷转身，看向被绑在树上的七个小矮人，每个小矮人都积极地伸长了脖子，争先恐后地大声喊道， 你把小南瓜给我，我就告诉你他在哪儿。 不，你给我，我连卖火柴的小女孩她全家人的八卦都告诉你。 我不只知道他们家的八卦，我还知道灰姑娘的八卦。灰姑娘以前和白雪公主是好朋友，经常来找她玩，我知道她好多小秘密。你把小南瓜给我，我全部告诉你。 我先说。 小矮人们急得不断扭动身体，如果不是捆住他们的道具绳子无比结实，他们早就挣脱绳子逃了出来。唐默和傅文铎互视一眼，傅文铎轻轻拖着那颗小小的南瓜，声音平静。 那么还是想答题，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哪儿？ 一个小矮人说， 她在最高的那座塔上。 广州海珠区，夕阳向西边的天空落去，光辉洒满大地，如同破开黑暗的一道小光，纤长的小蛮腰上反射出一道道瑰丽的霞光。忽然一道轰隆巨响，广州塔中段某个位置，一个巨大强壮的粉色身影挥舞拳头，一拳砸碎了两块巨型玻璃幕墙，玻璃哗啦啦地向下坠落，砸在地上。狼外婆砰的一声落在地上，双脚在水泥地上踩出两个巨大的坑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